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欢迎大家收听由澳楼广东道同埋 My Radio 联播嘅南风窗。今日咧系12月20号星期六嘅晚上。咁咧喺我身边咧有糖水同阿 Sam，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相信大家听呢一集嘅时候咧，应该会系我谂过即系差唔多2014年完噶啦。咁2015年开始啦。咁咧都祝各位咧新年快乐先。 新年快乐。 系啦，我哋上次咧，因为即系好不幸地啦，雪梨发生咗即系挟持人质事件啦，咁喺当中咧都即系连埋挟持者啦，即系有三位人士就死咗啦咁样。上个礼拜就咁成个礼拜雪梨都好唔开心，希望系啦，即系新嘅一年嘅里边即系会有翻新嘅景象啦咁样。咁但系咧，雨伞运动完咗啦，我谂系2014年嘅一个遗憾啦，你觉唔觉得？仲会唔会系遗憾啊？但是你会有新嘅方向啊？大家觉得？ 我谂而家人心未死嘅， 你觉得未死咩？ 我觉得未死噶，即系未必系大众啦，起码系 香港 人心啦，起码系觉醒咗嘅人。人心未死， 唔系韩国， 或者有啲忠实嘅支持者， 点样睇得出啊？ 咁而家其实你睇到圣诞节又有人谂住搞啲报佳音啊，又继续有购物团啊，系咯，系咯。今日林郑月娥又参加咗个唔知咩全港购物节咁样开幕， 攞景定赠庆啊？喂，但系呢啲零星嘢有咩用啊？ 冇人知喎，历史嘅发展呢啲嘢，但係历史嘅发展就係咁样㗎啦，係咪先？大家諗返一啲历史嘅事件係唔係计划唔係規划出嚟㗎嘛。少数人嘅坚持係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到一啲嘢嘅。 短期内唔会再有第二波，我觉得暂时。因为係点讲，长远地讲緊可能三至五年咁样啦，我觉得係会再嚟一镬㗎咯。一定，如果北京对香港的方针，唔系放松啲，而系进一步收紧嘅话，我觉得一定会再嚟。因为而家出嚟反得最行嗰班系后生嗰批嘛，唔系而家揸紧即系 so call 叫做，都唔系我哋呢个年龄层三十岁上下呢一批啦，都已经系讲紧系十零廿岁嗰一批系反得最行，咁变咗。你话短期内可能两三年可能未必会有，但我觉得如果你放长啲三五年，我觉得一定会再有一次更大型嘅抗争运动去追求呢样嘢啦。 喂，大佬回归咗吓几多年啊？16年咁样已经系咁，仲要等两三年，我谂真系死噶啦，真系。 但你睇得出呢个火系收 牌啦， 俾人剥嗰啲，俾人剥过嗰啲。俾黑警七个黑警围殴嗰个仲喺医院，下半身仲系冇知觉，咁嗰单案点审啊？ 系嘛？哇，系咩？真系咁大镬？ 大时大系啊，大时大节点过？ 下半身冇知觉， 佢仲喺医院啊，仲系坐紧轮，即系前嗰排前嗰几日都仲系咁讲啊，系啊，好严重啊。 唔系话佢系咪刘定坚啊？咁大镬，咁大镬要落 charge 呢啲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嘅。咁嗰單案點審咧？咁同埋你以後香港大時大節點過咧？六四七一九二八啊，星期年初二放煙花，除夕倒數。 香港同澳洲都改變咗好多，澳洲就已經失去咗佢嘅，我哋話即係 loss is innocence， 即係已經失去咗佢嘅點啊？同嗰个咩纯真啊，纯真岁月。 哦， 香港 哦， 系啊，已经俾条筋命破咗处啦。咁呢个香港就更加唔使讲啦，将培育咗即系新一批年轻嘅一代成为抗争嘅中坚分子，争取呢个民主自由。我觉得2014年系点讲一个好有历史意义嘅一年嚟嘅。 喂，插下嘴讲下澳洲先，即係 before 我哋讲香港。喂， 澳洲都嗱，好似头先阿 Sam 咁讲啦，二零一四年咧，其实真系都几惨嘅，即系对澳洲嚟讲，即系一来系有即系临近即系临尾都整单呢个挟持人质事件啦，咁但系都唔即系经济方面咧，真系做趴喺度，股市唔再讲啦咁样。虽然琴依两日升到叭叭声，但系都系止唔到蚀嘅。咁同埋啱最新出嗰个 budget， 话翻俾大家听下，喂大佬，比预期中再蚀多100亿、哦。吓、啊，跟住我哋 unemployment rate 升到棒到 6.5%， 系啊， 即系基本上 7% 咯，系咯，跟住基本上话俾你听系澳洲系冇好日子过嚟紧呢一两年， 冇好日子过啊，系啊， 其实唔使佢讲，其实大家都估到噶啦，唔使佢讲，其实大家估到，我其实问咗个问题，问咗几年噶啦，即系what after mining 系咪先 ？mining 之后咁跟住系点咧？咁而家其实我哋即系澳洲不嬲都系最叻就系 sell rocks 啊，我哋话即系卖石头嘅啫嘛，有几难啫？香港即系澳洲嗰啲 mine， 尤其是喺西澳嗰啲好多都系嗰啲叫 open mining， 即系系喺个地。第二底唔係好深嘅地方咧，你可以一個圈一個圈一個圈一個圈咁樣開嘅，唔同話香唔同大陸嗰啲要掘200-300米落去地底先再打橫開，唔係嗰只，即係好點講，好容易開到嘅嘢咯。即係其實我哋過去嗰十幾年嘅持續經濟增長，全部靠呢啲嘢，全部係靠大陸嘅，主要係靠大陸啦，就係、是、大陸個經濟起飛對呢啲咁嘅天然資源嘅需求大增啦，尤其是嗰啲 iron ore 啊咁嘅嘢。咁但係早幾年我哋一早已經有講緊啦，就話喂大陸嘅經濟會放緩，即係如果佢硬着陸嘅，咁跟住點算咧？咁问咗好多年嘅，讲真，澳洲凭乜嘢澳币可以高过美隆啊？系咪先？冇可能噶！你成日我哋成日攞嚟 compare 做政策研究或者做嘅啲 benchmarking， 我哋成日攞嚟 compare 国家加拿大。喂，澳洲凭乜嘢可以高过？即系澳币凭乜可以高过加币啊？如果你话讲一个生产力嚟讲，即系变咗其实，我觉得今次即系我其实觉得今次系好，因为点解咧？而家即系。Liberal 上台，不過係一個比較右翼啲嘅政府啦。當然係福利可能冇咁好，但係如果而家唔去做一個即係叫 shake up 咧，對嗰個經濟嘅 shake up 咧，我覺得過幾年仲會更加大鑊咯。因為mining 依個工業其實大家都已經冇即係冇爭議地係會慢慢去歪 down 啊。咁但係個問題就話，礦業咧，佢需要一段時間，即係可能佢今日決定，我唔再做呢個 mine 啦，我 close down 啦。佢唔係聽日就會 close 啊，佢可能講緊仲有10年8年嘅 closing down period。因為點解佢可能要做翻個 restitution 啊？佢要將啲地方還原啊，又或者佢可能佢今日話諗住 close down， 佢仲有啲 contract 噶嘛，可能佢係再生產多4-5年，然後佢先再接埋去，然後再做4-5年就做翻啲。環境嗰啲restitution 嘅工作咁啊，咁嗰個可能係一個6-7年時間，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咁所以其實就話，而家個 mine 依然仲運作緊，可能請咗好多我哋叫 traders 啦，我哋叫藍領嘅技術人員啦，即係可能係點講一啲我哋叫做可能整車啊，或者技師啊，甚至乎起樓啊嗰啲，我哋叫泥水匠咁樣工種啦，其實。嗰、那個礦業係請好多啲人嘅，咁所以其實點解喺澳洲住嘅人都會發覺，喂，點解澳洲啲人工係咁貴嘅咧？啲藍領冇乜，即係唔係話好高技術要求啲都好貴，其實因為個礦業吸納咗好多呢啲人，所以點解長期好似成日都唔夠人咁樣？所以如果當嗰個礦業一歪單咗嘅時候，呢啲勞動力釋放翻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撲街啦，你個收入率咪爆上去咯，即刻！呢啲其實即係嗱，有樣嘢可能香港嘅聽眾未必知啊，就係話好多澳洲嘅人，佢根本就係、是甚至乎連 year two 即係我哋講中學都未畢業 ，year ten 可能講 form five 畢業，中六中七都冇讀，走去幫啲礦渣嗰啲泥頭車咧，好大架嗰啲咧，講緊可能 閒閒地玩12萬澳幣一年，12萬澳幣係冇係淨係揸車嘅啫，係啊，120K 㗎嗰啲，好容易過嘅就，因為點解你一日可能佢揸10個鐘，咁跟住你喺嗰啲地方度，因為係remote area， 你基本上一個礦咁樣，側邊乜叉都冇，即係其實係山卡拉地方嚟嘅。咁乜都冇，咁佢为咗要吸引你去嗰度，佢咪俾高啲人工你咯。咁可能 fly and fly， 可能3個禮拜喺嗰度做，一个礼拜俾你翻屋企放假咁样咁做啊。系好容易搵个100K。咁样讲紧系呢啲人工，可能系你甚至乎做专业人士都未必搵到咁嘅人工，系嘛？但你只不过去揸泥头车，你随时可以搵到呢啲咁嘅人工。咁好景嘅时候可以得咯。咁慢慢呢啲人。个冇个矿业开始慢慢接埋嘅时候，佢哋就会翻翻嚟个劳动市场。咁跟住你谂下，你可以谂到后果系点样？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新嘅 budget， 系在所难免嘅，即系最比较一个 harsh 啲嘅 budget， 我觉得在所难免。对澳洲系好嘅，我觉得。 一来咧个总令就话，继续要靠，即系基本上佢虽然冇即系个口冇咁样讲啦，其实个实际上之前都同即系中国整咗几个 free trade deal 咁样啦，咁所以都系有啲人都系讲紧佢买即系。点讲啊？出卖澳洲咁样啦，但系即系而家暂时嚟讲，你唔靠强国咧，就真系冇饭食噶，迟啲咁样。咁所以点讲咧？系咪对现实低头咧？咁样呢个可能系澳洲暂时嘅情况啦。咁样咁香港啦，咁香港呢个雨伞革命啦，即系完结咗。咁人心都系仲系有炽热嘅。咁但系咧，对我嚟讲咧 ，Facebook 我班 friend 咧 ，Facebook 里边咧已经10个里边已经有5个转翻 profile picture。 哦，即系之前就系上革命嘅，咁都啱嘅，咁都啱嘅。其实我觉得成个运动咧，佢发展得即系中间喺70日入边咧，系有好多事发生嘅。咁有好多嘢咧系值得攞翻出嚟讲下嘅。咁其中一样咧就系话梁振英咧就曾经对外国传媒咧讲咗一番说话啦。咁当中就系其中一个就话。个焦点咧就去咗喺收入14000蚊以下嘅人咧，基本上系冇发言权嘅，类似咁样啦。咁样佢当时应该系譬如同 New York Times 啊，或者系BBC 嘅 Financial Times 之类啦，咁讲嘅。咁佢亦都话如果香港人有民主嘅时候咧，嗰、那个政策咧就会倾向咗呢啲搵得少过14000蚊嘅呢个过半数嘅人噶啦。 政策向嗰边倾斜啦，即系话 冇错，政策向嗰啲人倾斜，而我哋就要同嗰啲人倾噶啦。香港嘅资本主义模式咧，系从系冇办法运作去嘅。咁其实我当时咧个感觉感受都几深嘅，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因为我当时就喺纽约，咁我系一个民主仔嗰头诞生噶，咁亦都喺全世界最资本主义嘅地方。点会有一个人咧系疯狂到咧系同去 New York Times 讲话哦，民主同埋资本主义咧系唔可以共存嘅，即系基本上佢系咁样讲。咁其实佢隐含咗啲咩意思咧？就系话其实大家都知啦，坦白讲，民主社会从来都系有钱佬玩噶啦。你睇下纽约嗰啲贫富悬殊系几咁严重啊！你去嗰度系搵到1蚊一块 pizza 食嘅，系俾穷人食嘅嗰啲 pizza， 根本系民主同贫富悬殊系两样嘢嚟噶嘛。佢讲嘅嘢系完全错嘅，可以话系完全系冇关系嘅。即系你民有民主唔代表要改一定改善到贫富悬殊。咁但系分别系咩咧？佢咁样讲，点解人哋可以咧？就系、是、其实暗地里就系话咗俾你听，其实就系话佢哋 assume 咗香港嘅经济模式系唔可以转变嘅，即系咁样我就坐喺度收租嘅啫嘛。即系话第二就话香港嘅有钱人就系要。政策向佢哋倾斜。第三就系香港嘅有钱人咧，佢哋系即系佢哋 expect 系佢哋唔需要去谂都唔使谂，点样玩个游戏，佢哋都唔愿意去谂，即系佢哋坐喺度食就得噶啦。即系话，譬如话，我就讲翻 New York 啦，就 New York 人哋而家都话要搞technology 啊，要搞创新啊，都要吸引呢啲咁样嘅无烟工业去。咁香港就唔使嘅，永远都系地产主导就可以噶啦。咁佢哋咧就系、是、换人咯，方法就系换人，就系、是、换大陆嗰啲贵客落嚟，一方面啦喺上边，另一方面就系换咗下边嗰啲唔听话嘅年青人喺上面换啲好有希望嘅黑奴落嚟。 咁咪成个城市咪运作咯。咁呢个文明听清楚， 嗰啲精英嚟噶， 嗰啲咩话？ 嗰啲精英嚟噶， 屌啦，真 低层嗰啲， 真系精英就唔喺香港啦，真系精英嗰啲去晒美英美啦，讲真，再差啲都过咗嚟澳洲啦，去到香港嗰啲精乜 Q 嘅英啦，老实讲。 唔系，一方面有啲贵客落嚟，另一方面有啲即系有啲低下层落嚟噶嘛，咁嗰啲人落到香港系好开心，佢哋唔会好听话噶嘛。 简单啲讲系咩？呢啲系好典型嘅偷换概念，即系而家佢将而家嗰个现况调翻转嚟讲。而家个问题，而家现况系点咧？而家现况系政府嘅政策向有钱人倾斜啊嘛。即系我一讲清呢啲咧，我真系好卵兴。香港系全世界最有钱嘅政府，我再重复一次，香港政府系全世界最捻有钱嘅政府。香港系零外债，有7000亿嘅外汇储备，美金，喂，有钱到咁捻样嘅政府，喺市区里面可以有香港人，为我哋为香港贡献咗佢哋青春嘅努力嘅香港人住农屋。我同啲鬼佬解释咩叫 cage apartment， 我都唔知点解释。但系即系你有冇谂嘅就系话，喂，其实而家啲。我可以明白点解梁振英会讲啲咁嘅，因为呢样嘢真系有 market 嘅。因为呢样嘢咧，真系会有啲人系觉得，我唔紧要啊，喂，嗰啲人，佢自己系点样讲？哦，佢冇本事，又或者佢自己拣嘅啫嘛，佢咪去嗰度住咯。澳洲 A B C， 即系我哋呢边嘅观台啦，派个人去香港，做个专访去探讨呢啲咁嘅农屋。寫一封信過去，香港政府點樣回應？佢話呢啲人係自己攞嚟，佢話呢啲人係自愿去住呢啲地方，因為啲租金比較平。哇！真係心諗，哇！要你究竟係無知啊，定還是你係無良咧？因為呢啲人點解要住呢地方？因為佢要工作啊嘛，因為佢冇一個有效嘅社會保障制度，佢要去工作，佢要工作，佢一定唔可以搬得太遠。喂，諗下，如果佢搬去屯門、上水，佢喺旺角。做清洁嘅或者做厨房嘅，佢点样可以不停咁样出入个交通费佢负担唔到第一点，第二点时间唔用佢，因为嗰啲工作好多时候讲紧系散工3个钟4个钟，咁形成呢一批人要住喺一个咁嘅居住环境，甚至乎佢哋可能根本就冇得拣，系嘛，已经年纪大啦，做唔到啦，佢可能就算你叫佢搬到屯门嗰啲，佢根本买唔起，佢只能够负担起咁嘅租金去住一个咁嘅地方，呢啲系。最基本一个人的尊严，一个有尊严的生活都比不到，这个怎样不会是政府的责任？那些人是香港来的，重要有一点就是那些人是将他们的青春将他们的努力贡献了给香港 的经济，是他们可能读书比较少没有知识，但不代表他们不 deserve 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嘛，是吗？现在香港是一个已经发展到一个这样的情形的一个社会，喂，点解唔应该向左转？我系非常之觉得应该向左转。你啲钱留嚟做乜 Q 嘢？喂，呢个政府留咁捻多钱嚟，唔该你架车向我做乜嘢先？唔系为咗照顾市民居民嘅生活，咁系为咗啲乜嘢？你话你又讲嚟讲去，讲捻嚟讲捻去就系为咗话我哋要，因为我哋一个好细嘅经济体，所以我哋需要 prop up 港纸，要慎防人冲击。喂，你香港嘅发行量，港元嘅发行量有几多啊？一蚊兑一蚊，你兑 Q 晒，其实仲有四千几万亿剩翻喺度啦。你讲咩啫？啱唔啱先？你根本系成个官僚体系加埋上面嘅人，根本就冇咁嘅意愿去照顾低下阶层嘅人。你问我，我搵唔到一个 argument， 点解而家香港政府嘅政策唔应该向左转？而家系极右嘅香，而家系极右嘅极端资本主义喺香港人而家做紧嘢，所以点解呢个好吊嘅情况？我哋以前都讲过，你而家睇翻马克思咧，你发觉马克思讲嘅嘢咧喺香港咧系越嚟越 applicable， 系越嚟越相似嘅。因为点解咁？因为而家香港系一个极端嘅资本主义社会啊嘛，系完全冇其他嘢制衡噶，冇民主去制衡，亦都施政嘅人亦都唔会点样讲啊？会以香港嘅长远利益作出发点，而喺政策上再有啲调整系唔会噶，完全冇噶。所以我觉得点解梁振英会讲呢番说话，其实系点样讲啊？一方面其实佢将个事实调转嚟讲，另一方面佢咁样讲而真系有市场， 真係有錢，因為我 Facebook 對我有啲 friend， 尤其是中環翻工嗰扎，佢覺得係咯，啲人係咁樣咯，喺啲窮鬼度搞事啫嘛。哦，佢自己啲自己唔努力咪咁樣咯，佢又唔諗下佢老豆老母俾幾多錢出去，俾咗幾多錢佢去讀書出國讀書做依樣做嗰樣，佢而家先肯搶嗰份工。有啲人佢冇咁幸運，佢可能屋企比較窮或者好多因素，佢年輕嘅時候佢失去咗一啲機會。到佢而家可能年纪大啦，佢得唔到社会嘅照顾，有翻少少良知嘅人都系应该要睇到呢样嘢，应该要去照顾呢批人咯。但系我好多香港人，即系好老实讲，你问我觉得系好，真系好凉薄同埋好无良咯。即系呢啲人点样讲，叫做我唔知点讲，即系专门走肉臭路，有冻死骨咯。即系我有钱嘅，我有知识嘅，我理得你啲人死嘅，系咪先？即系咁样咯。所以我觉得有阵时香港人系揸唔落嘅。 咦，咁应该喺从雨伞运动当中睇到反应嘅、哦，咁即系呢班人走出嚟，直系咪有机会系对呢个咁嘅极右嘅呢个体系系说不呢？ 我会反驳你嘅朋友咯。其实你睇翻而家走出嚟嘅人咧，唔系基层嚟嘅，基本上系雨伞革命。我大部分有好多都唔系基层，起码例如我哋上次访问过嘅肥仔啦，即系有好多。譬如你睇翻热狗，好多都唔系基层嚟噶，根本系有钱揾噶。同埋呢个极右咧，即系佢唔止系一个极端资本主义。佢当你一个政府去到攞住咁多钱嘅时候咧，佢根本系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嚟嘅。佢就系一个政府控制一个所控制住啲经济资源嘛。基本即系国家资本主义咪即系法西斯咯，基本上就系、是。咁你同埋你土地根本系天然， 唔系垄断，简单讲系垄断咗个生产，即系地咯。而家香港就系、 是。大家要留意一点啦，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系香港人嘅话，土地系天然资源，即系同空气一样，系天然资源嚟嘅，系每一个人，即系每一个国民都应该都系有份嘅嗰啲资源。你唔需要讲咩市场经济啊，嗰啲全部都系废话，系呃你嘅。咁同埋显示咗一样嘢就系话。点解呢个政府可以完全唔理当地人？嗱，我就从来即系其实呢样嘢，香港政府讲咗十几年嘅，自从九七回归之后，起码十年前佢已经系咁讲，就系、是、要叫香港人离开自己嘅土地，离开香港去北上发展啊，叫年青人咩咩。我从来冇见过任何一个政府大大小小，佢会叫自己当地嘅居民去离开嗰度嘅。即系你话哦，就算当嗰度系自己个国家。我当澳洲系一个国家，我从来冇听过 Sydney 嗰个市长会叫你走啦，你去 Melbourne 啦。我从即系只有一个系外来嘅政权先会咁样做嘅。即系你唔好讲 Sydney 啦 ，Bankstown 啊，即系譬如我哋澳洲一个 suburb， 有冇听过 Bankstown 个市长叫你哋唔好喺 Bankstown 住啦，你哋去山区啦或者咩？冇呢样嘢嘅，全世界系啊，呢个系荒谬嘅。咁我讲翻雨伞。讲翻少少雨伞革命啦，咁呢个首先系中产革命，同埋佢哋而家梁振英啊梁锦松啊，佢哋而家归咎于将呢个革命嘅成因咧，归咎于呢个楼价上升，楼价太贵，年青人买唔到楼，同埋佢哋冇一个上流嘅机会。咁头先讲咗啦，其实好多雨伞革命，即系根本上雨伞革命系发展唔到成为一个基层革命嘅。咁而家其实。听收翻嚟嘅料咧，亦都可以 confirm 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香港政府系好惊呢样嘢发展成为一种基层嘅革命。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旺，我个人觉得系因为旺角好重要嘅原因。咁其实雨伞革命佢根本上佢呢样嘢系一个佢成因系有好多种咯。你地产即系头先讲嗰种楼价啦，上流嘅机会当然系其中一样啦。咁其实我上集节目都讲，基本上你香港生活，你完全受咗地产霸权嗰个规范嘅，根本上你变咗你嗰个 physical 嗰个生活咧系完全冇咗自由之外咧，你谂下你嗰个思想上嘅又系，你传媒又系完全控制晒，即系变咗你香港嗰个媒体同埋文创事业咧系完全被扼杀晒。即系话你无论你 physical 嘅生活，你物理上嘅生活，身体嘅行动，完全俾人规范晒。你个思想、精神上面生活，又系完全俾人规范晒。咁当然除咗网上面啦， 咁但係所以咪而家有好多嘢都同網絡有關啦，呢、這個革命係嘛，就係咁嘅原因嘛。咁同埋你會睇到喺雨傘革命裏面出咗嚟嘅有好多生活創意㗎嘛，有好多創意藝術品啊 whatever 抗爭嘅方法，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咁呢啲嘢平時喺邊度啫？就咪完全被壓抑曬咯。咁同埋我想講咧，就係話其實一個社會佢年青人冇上流嘅機會咧，係除非你刻意造成嘅啫。如果唔係，唔會有呢樣嘢。因為當然你掌權嘅人係年老嘅人，咁但係年老嘅人遲早會退，同埋就係話你年青嘅人有創意嘛。即係譬如你，我舉個例就話你 Murdoch 咁，你買咗 MySpace， 即係一個當年如果大家仲記得嘅其中一個社交網絡叫 MySpace， 咁咪撲街咯。系咪先？因为你唔识咩叫社交网络啊，咁 Facebook 咪自然就会走咗出嚟咯。咁譬如你而家西方社会都系噶，咁点解个个都要搞technology 啊，要搞 apps 啊，要做呢啲咁样嘢？因为年青人佢自己会去用佢嘅创意去揾出佢自己嘅方向噶嘛。或者你喺台湾啊，即系其实全世界都系咁样，咁就系你个社会结构。是夹硬控制压抑住年青人，压抑住佢哋或者规范咗佢哋嘅生活方式，先以为咁啫嘛。咁另外再讲就係人口入侵嘅问题。咁你自由行啦，入侵你机构啦，入侵你经济啦，变咗你有啲双非啊、学位啊、奶粉啊呢咁嘅问题。咁再去到深层啦，就係话你嗰个文化身份嘅认同，即係话佢消灭广东话啦，用简体字啦，同埋一啲价值观。是完全冇办法同中国大陆融合到嘅。咁而家嘅嗰个雨伞革命就係话大家睇到呢样嘢。咁睇到呢个种种嘅问题。咁而真普选就係一个归立㗎嘛。咁所以大家出嚟就係无忘初衷。无忘初衷我要真普选就係呢样嘢囉。而绝对唔系就係话楼价同埋社会上流嘅机会囉。 呢个雨伞运动其中一班即係中产嘅人走出嚟嘅原因系因为佢对呢啲嘢嘅反对。定系还是我哋之前都有一排成日都讲緊其实谷到咁多人出嚟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啲即系政府嘅对策错误啊，再加上呢、這个即系警察用暴力去对待啲市民啊，先至会激发到班人出嚟。究竟呢两样嘢可唔可以合埋一齐呢？定还是系两样嘢嚟嘅呢？ 你点睇呢？ 我自己就会即系抽嚟啲咁睇，我会觉得喂，系基本上喺电视机见到喂顶唔顺啦，好，因为我所接触嘅人，当然佢哋系对即系政府嘅施政系有，因为系有声音啦，即系对买唔到楼啊，成啊咁嗰啲，有啲位系佢哋觉得哦，我人我。赚钱唔够人多，我排队唔够人先吓，咁、啊、我又唔够人多，咁好明显我唔够人争咁样，咁系对住呢啲咁嘅态度系觉得冇办法啦，有啲认命嘅心态。咁但系对一啲佢哋出嚟嘅多数原因系，咦都系有机会系因为啲警察啊，佢哋睇唔过眼警察嘅暴力啊，成或者即系你见到梁振英个样就想出嚟咁样咯。 我觉得是一环扣一环，一层扣一层嘅，即系主要最核心嗰个可能系有一批人，就系点样讲，即系其实系好多因素嘅，但系最主要嘅所谓嘅年青人上唔到位嗰批咧，其实系讲紧系30岁上下嗰批人，佢哋可能对上位系真系有好大嘅问题啦，即系其实因为个嘅社会嘅不公造成佢哋。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阶梯是没有了的。咁再落少少，而家讲紧走得最前学联学文嗰批咧，其实我谂佢哋未真正感受到话嗰个社会流动性嘅问题，因为佢仲系读紧书啊嘛。咁但系点解呢批人会往往系走得最前咧？就系因为佢哋系受咗董伯伯嘅德政。能够接受到呢个通识教育，你明唔明啊？因为我哋嗰个 generation 嘅人，甚至我识嘅身边嘅朋友，好多时都系唔 Q 理政治嘅嘛。有阵时佢哋其实唔系话完全唔理，但系佢哋可能觉得我又唔识，系咪先？又即系佢会觉得啊，讲呢嘢好容易会令到大家就有拗撬啊，同埋我又唔识啊，我又唔会谂呢啲问题，我不如谂下点样搵多啲钱买层楼嗰个啦，咁样。咁系咁样谂法嘅，但系。即系当你一个年轻人读紧大学或者仲未入大学读紧中学嘅时候，如果你接触到所谓嘅通识教育，你会去启发你思考好多问题，谂下究竟咦点解我哋嘅社会今日会咁样嘅咧？究竟系咪应该系咁样嘅咧？实际上系咪系点样嘅咧？啲官讲嘅嘢同而家现实系咪 一致嘅咧，你见啲僆仔而家出嚟学联学文嗰批，你真系求其执过出嚟都讲得好过啲官嘅，你就知道其实过去嗰几年佢哋学校接受嘅系咩教育，即系可能如果你嘅思维唔系有咁嘅辩证能力，唔系有咁嘅咁嘅深度嘅思考嘅话，你系讲唔到咁有条理嘅一啲表达方式嘅。咁所以我就话走得最前嗰批，其实唔系话真正感受到社会不公嗰批，咁而反而可能我都可能社民联啊，又或者其他比较激进啲嘅组织嗰批咧，就往往系喺社会度真系感受到嗰、那个上升阶梯冇咗嗰批啦。咁系两批唔同嘅人嚟嘅，但系就有一个科学作用啦，就系、是、学生可能系走得最前嘅。是一个攞咗道德高地嘅，然后有一批咁人嚟 back up。咁而当政府去用一啲不对等嘅暴力去镇压呢一啲咁嘅反对行为或者抗争行为嘅时候，就激发到更多嘅香港市民睇到，哇唔掂喎，哇发生咗咩事，做咩事放催泪弹啦？呢个政府真系好啦大镬喎。同埋嗰刻爆出嚟就大家觉得，大家唤醒咗大家一个感觉就话，哇六四又嚟多鑊，你明唔明啊？大家即刻就會係豎起曬啲毛管，大家都覺得喂唔掂啊，要做翻啲嘢啦。咁我覺得係一個連鎖反應嚟嘅。咁我真係唔知道下一次嘅社會運動係點樣發生，如何發生，會有咩結果，我真係唔知道。但係我睇得好清晰嘅一樣嘢就係話，個社會係啟蒙咗咯，個社會真係啟蒙咗咯，大家真係開始發覺。你而家你諗下，即係。我哋啱啱会提到啦，就系谭志源直情话，屌原来五十年不变已经不存在噶啦，系咪先？即系现在一国两制已经唔 Q 存在噶啦嘛，系咪先？已经大家即系启蒙，大家可以明白到系咪？即系北京啲官都话啦，要再咩？再认识基本法，要发展基本法，唔系五十年不变嘅问题啦，即系已经讲得到明就系五十年不变已经唔 Q 存在啦。中英联合声明不存在，基本法基本上亦都不存在。即系而家你哋香港人就醒定啲，而家我哋大陆话点就点。 启蒙还启蒙啊！我哋即系成日都讲话啊，雨伞革命系无可否认地其中一个成，即系可以话成功或者系可取嘅地方、就是，就系即系佢哋去令到一班另外一班以前唔理政治嘅人，即系而家冇办法去知道个现实啦，同埋去觉醒咗啦。但系睇翻即系近排中大一个。传播及民意调查中心嘅研究呢，喂真係令人忧虑㗎喎，即係嗱，譬如啦，佢喺九月到12月呢段时间里面呢，佢做咗即係一连串嘅民调咁样啦，即係追踪性民调咁样啦，佢睇到就係话由九月即係九月个学生罢课开始嗰、那个即係市民对是否通过政改方案取态呢，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即系原本咧，九月嘅时候咧，有 53.7% 嘅调查嘅市民咧，系觉得系要否决嘅，立法会要否决呢个嘅政改方案嘅。OK， 但系咧去到即系九月嘅时候系 53.7% 啦，但系到呢个12月嘅时候咧，即系最近嘅时候咧，啱啱清完金钟之后，佢哋再去调查咧，佢发觉咧。得返 43.1% 嘅市民呢係赞成否决呢个嘅政改方案。即係呢个嘅支持去否决政改方案嘅人呢係少咗成10%。而调返转呢去通过即係去支持通过呢个政改方案呢，即係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呢，由原本9月嘅 29.3%， 即係接近三成啦。即係上升到 38.3%， 即係升咗9%。即係基本上话俾你听就係话，嗱，支持否决嘅人就少咗。OK， 支持通过人嘅就多咗，就话俾你听，即系话咗俾你听，多咗人认同，喂，不如待住先啦，咁样。喂，咁究竟觉醒系会令到人哋系觉得，哎呀，真系唔可以同上面斗啦，即系上面寸步不让啦，咁不如待住先啦，咁样。 我睇咧，其实呢个就系香港而家个情况咧个诡异之处，就系其实好似有几个平衡，有两个平衡时空。其实呢个情况发展咗好耐嘅，但系有平衡时空或者系 Interstellar 又好，那些年又好啦。其实呢个情况发展咗好耐，但系喺雨伞革命咧系突显到出嚟嘅。基本上系你有一大班人，佢仲系睇 TVB 嘅，佢仲系睇东方日报嘅。或者系其他主流， 仲系喺 TVB 嘅，讲得好有意思。 张曙光仲睇 TVB 喎，大佬你谂下，谂下咁 代表咗个 class， 即系你而家仲系睇 TVB， 已经代表咗个 class 嘅。 喺我眼中系啦，起码咁同埋，其实你去占领区，我自己喺占领区嗰阵时咧，我会听到有多人咧，或者喺街头巷尾咧，听到有啲人咁讲嘅。呢啲咪你美国佬搞出嚟嘅咯，真系有啲人，真系有好多呢啲人嘅香港。咁当你嗰个路，你仲系睇 TVB， 你仲系你净系睇中文，你净系睇主流传媒嘅话，咪就系呢啲大多数人咯。咁但系问题而家就系话，而家有一班。年青人佢遇到上述嘅问题，我头先讲嗰啲问题，种种嘅问题，其实都系所谓佢哋上流嘅机会，就系嗰度种种嘅问题，其实都系影响紧嘅上流嘅机会，同埋影响即系佢生存受到威胁噶嘛。咁而呢啲人啊，佢识上网嘅，即系佢主要嘅接收资讯来源系上网嘅。咁嗰啲人咪就係我所謂覺醒咗。點解叫覺醒咗呢？就係、是、因為你就係覺醒咗嘛，你突然間覺得自己係你生存受到威脅之下，你受到個壓力，你覺得你突然間醒覺咗，我有呢個權利，同埋我要做一個自由嘅人，或者呢樣嘢歸納到係政治嘅問題。咁係同香港嘅大多數人唔同，可能嗰度大多數人係就要翻去阿 Sam 头先所讲，之后其实是一层一层嘅咯。可能嗰度大多数人系有人系见到政府暴力当中，后尾出翻嚟，跟住哦，而家搞到咁啊，都系唔好啦，都缩翻都唔出奇。我觉得村民啊，呢啲叫做， 我觉得村民呢个 term 送得好好。我觉得而家系好似以前咧，点讲啊？共产党嘅挑动啲农民打国民党个心态咧，就系农民最紧要系咩？系笪地咯。你同佢讲，你同佢讲咩民族大义，佢唔 Q 识噶，系咪先？同佢讲共产主义咩咩布尔扎维克，佢要人名嚟噶嘛？你哋顶，点知系咩嚟嘅啫？会知系咩嚟噶？等于而家香港人啫嘛，你同佢讲咩民主自由，我都唔知咩嚟，系咪先？最紧要笪地有层楼，大部分嘅人系咁谂嘅。咁头先两位讲到就系话，我反而而家可能支持翻话待住先嘅人多啲，因为我觉得我初时听到嘅时候都好 shock， 但系当我谂一谂，我觉得其实都可能系有可能，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好多香港人，甚至乎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系好农民心态，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嘢我边度识啫，影响唔到我，系咪先？最紧要就有间屋，好多人都咁谂嘅，甚至乎即系好多系搵到钱嘅中产嘅，我讲紧中产啊，可能去到讲紧十几万一个月，甚或去到几万蚊一个月嘅。吓，佢哋谂嘅嘢都系一样嘅，就系觉得哦，佢好正常啫。咁大陆收翻，咁要收紧都好正常啫。唉，你哋唔好搞呢啲嘢啦。大陆点会俾呢啲嘢你啫？系咪先？大陆都冇，佢一定唔会俾你啊。即系系咁样谂法，佢哋会觉得好似哦，有同冇对我冇乜影响啊。因为喺呢一刻，佢哋仲搵紧钱啊嘛。你明白？呢一刻话大家互港通，系咪先？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大家喺个股市度仲搵到钱，佢份工冇受到影响啊嘛，系嘛？佢唔会有啲咁嘅问题啊！而家可能做地产嗰啲可能轻啲，系咪先？做地产嗰啲可能比较反政府，但系可能仲系做金融比较搵到钱嗰批，佢点会理你啫？但个问题就系佢哋睇唔到一样就系话，大家其实系咪真系仲睇唔到沪港通迟啲嘅深港通其实系做紧啲咩嘢咧？其实系慢慢一步一步地借香港提升国内嘅市场。只要去到一刻，我相信讲紧可能十年，或者我谂十年上下啦，十年到廿年嘅时间啦，慢慢当大陆嘅金融市场有能力接近到香港嘅时候，佢共产党对香港嘅打就一定会系越嚟越犀利。九二八，大家都知道嗰晚差佬上开枪啊嘛，拉晒 banner 啦，屌佢之后。八大讲大话啫嘛，嗰晚大家都知道，喂，好可能会开枪，系咪先？啱啱见到啲差佬孭住晒啲枪出嚟，举晒旗话再唔走就开枪。点解佢到最后习近平唔肯落呢个 order？ 因为佢仲系靠香港啊嘛，你明唔明啊？冇 Q 咗香港，佢点样集资啊？佢而家就喺香港引入外面嘅资金去想谷起内地嘅市场，只要内地嘅市场能够。 喺某程度上代替到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嘅地位，能夠幫佢有效地集到資嘅話，佢對香港嘅打壓就一定會越嚟越厲害。你依班喺中環仲揾緊錢嘅人，揸緊法拉利、Maserati 依一扎人，你唔會再有一樣風光。如果喺香港冇法治，唔係有一個公平嘅法律系統保障你，唔係一個相對自由開放、資訊自由嘅社會俾你，你點會揾到錢啊？但佢哋呢啲人係睇唔到呢樣嘢嘅。是好不幸地睇唔到呢样嘢，即系呢啲好希烈悲剧，或者你睇住佢系咁样发生，你阻止唔到。但系我觉得冇噶，呢啲点样讲啊？共业咯，之后咁样讲咯，即系我呢方面我系比较担忧啲嘅。 同埋第二样嘢就系话，我会睇翻成个雨伞运动，即系近排Android 啦 ，Android 出咗个 app 啦，就系、是、唔系 Android 出咗 app， 有人喺 Android 嗰个 Google Store 度摆咗 app 咧，就系我要真普选嘅相机啦。咁基本上就系你影好似 Instagram 咁，你影咩相，跟住咧就好多唔同嘅 sticker 可以贴上去，全部都系黄山啊、榴莲啊、我要真普选啊、狮子山啊、遮啊咁样，即系搞到 嗰个 app 就叫雨伞革命啊。 唔系，嗰个 app 系唔知 Lion 乜鬼 Cam 咁样嘅，即系狮子山相机咁样。 哇，登落嚟睇下先。 系啊 ，download 嚟啦。咁基本上系啦。咁但系即系由即系周街都见到我要真普选啊 ，Facebook 咁我啲 friend 系十个有七个都有我要真普选嘅咁样嘅嘢啦。咁样，但系即系我依排我谂翻，即系谂下究竟咩叫我要真普选咧？你话先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口号啦，呢个系一个 slogan 啦，咁样呢个系个个人都挂喺口边。咁但系代唔代表嗰个决心咧？咁样咁啊？点解？会 trigger 到呢个谂法就系、是、咧，近排我教女喎，咁教即系我呢排我女咧，唔知点解曳咗好多，咁佢就就即系而家成日都即系，因为我哋有时会俾啲饼佢食咁样，咁佢中意食饼，咁佢就成日而家咧就喺度掠即系掠我啊，掠我老婆咁样，就我要食饼，我要食饼，我要食饼咁样。咁我次次都同佢讲话唔可以食饼，咁我解释咗原因啊，因为你即系唔可以食咁多饼啦，或者会咳啊，你咳嘅时候你就唔可以食饼啦咁样。咁佢咧就不断咁讲，咁喺我面前讲我要食饼，我要食饼。咁我去到有一刻就话唔俾，我话你点咧？你点要我都唔会俾饼你食噶啦咁样。咁佢咧就我一恶，咁就就同我讲我唔 OK 啦，咁我唔食啦咁样。 嗱、okay. ， 即系咁系咁唔系你要食饼、哦，你系你想食饼啫，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想有真普选、嗯、，OK？ 即系而家好似香港人嘅态度咧，你问我啦吓、啊，即系我就咁睇嘅时候，我会睇翻，咦？好似香港人嘅态度、哦，我觉得香港人嘅态度系话，我想要有真普选、哦、，OK？ 咁我就好似系你好似嗌紧话，我要有真普选，我有真普选，跟住话。不，即系话唔俾，咁我就咁好啦，我唔要啦，或者哎呀，咁我认命啦，咁待住先啦，咁样，咁、那个情况就系咁样样咯。即系如果系你要真普，即系你要啊，即系你唔系 I want 系 I need， 即系呢样嘢系必需品嘅时候，你就要判死条命。如果要必需品嘅时候，你判死条命，你都要攞到翻嚟咯。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呢个系嗰个心态咯。但系而家 未去到嗰个位， 系啦，而家系大众嘅心态，仲系 I want 未去到嗰位。 即系你唔好话 I need 啦 ，I want 唔系咁， I want 事实上未去到咁差嘛？你明嘛？佢哋会觉得即系到我仲搵到食，喂，唔好减到你，即系佢哋仲搵到食，佢觉得我觉得而家都仲 OK 啦，系咪先？冇需要同佢同共产党反晒面啦，已经惊激嬲佢仲衰啦，即系仲系咁样谂噶嘛？咁呢个正常啊，系真系未去到咁衰啊。不过我可以同你讲，系一定越嚟越衰啫嘛。你十年前同十年后相比。你会发觉香港是越来越差 的。头先阿 Sam 你咁讲，十年前的时候，好明显，香港不会有个官员大堂正正咁同你讲话，吓、啊、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而家十年之后，呢、这个嘅香港，即系而家有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出嚟，可以去公众讲话，哦，中英联合声明咧就系、是、50年不变呢样嘢咧，系中国政府嘅承诺嚟嘅啫，咁唔系中英双方嘅共同声明嚟嘅，所以咧就系、是、已经完，即系呢样嘢已经系完咗啦咁样，咁即系基本上就同你讲话，一国两制已经唔再存在啦咁样咯。 好劲，我觉得系共产党先谂到出嚟嘅啫，即系你，即系我可以。 以咁样打个譬如啦，你唔使识好多呢点样法律啊、国际法一啲，唔使识呢啲嘢，好简单嘅道理就系你去娶个老婆，咁你同个老婆同个外父讲，你话你哋唔使担心，外父唔使担心，我好好做你个女嘅，咁你会对一生一世啦，点样对佢锡佢啦咁样，咁娶佢翻嚟15年之后，拳打脚踢乜都嚟，系咪先？咁啊，老婆加责任啦，系咪先？话要闹分手依样嗰样，我跟住你可以咁样样同个老婆同埋你个外父要过嚟话，喂，我个女做咩俾你打得好肿面青？我要过嚟睇下。你同外父讲话唔好意思，外父，你冇依个监督权，亦都冇依个管治权，系我屋企嘅事，唔关你事。你可唔可以咁样样讲嘢吓？咁跟住个老婆同你讲话，哦，你嗰阵时唔系咁样应承我嘅，你而家你咁样反口都得，你跟住你可唔可以咁样同个老婆讲话？我而家已经唔系维持呢个婚姻承诺嘅问题，而家点样我哋发展呢个婚姻承诺？咁所以咧，我对你拳打脚踢咧系正常嘅， 唔系系一个发展 即系乜捻嘢逻辑嚟嘅？屌你老味，乜捻嘢逻辑嚟嘅？真系好捻嘢，我都谂拗捻晒头。即系中英联合声明，大佬系喺联合国有备份嘅国际文件嚟嘅，喺个 Joint Declarations。我唔去同你深究究竟呢个系咪一个。系咪一个联合国 classify 一个契约点样点样点？你好明显一个系喺两个国家之间一个联合声明啊，系咪啊？啱唔啱啊？可能你可以话我冇呢个国际法律作出嚟，咁但系你唔能够话喺上面写明呢个50年不变，只不过系中方嘅单方面声明，并唔系联合声明，有乜 Q 嘅分别啫？我屌，咁你写喺度做咩啫？你伊达你写出嚟就系一方面你系对英国嘅一个承诺，另一方面你系对香港人嘅承诺啊嘛。系嘛？咁而家香港人信咗你，大家信咗你咁多年，话50年不变，你而家话唔系可以再发展嘅，原来，屌，即系放捻咗张 contract， 放捻咗个 agreement 之后，你同我讲话，我当年应承你，租你间屋，每个月俾翻5000蚊你，咁而家咧，我哋就再发展呢一个契约，咁即系之前嗰个就唔算数嘅，系咪可以咁样嘅咧？即系呢个系有中国特色嘅契约精神咯， 唔系净系中国。单方面去咁样讲啦，其实我觉得香港人本身自己啊，即系或者香港政府本身自己都唔系咁样睇啦，即系对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样嘢都唔系咁睇啊，即系佢近排佢有香港政府佢自己有个 website 啦，即系嗰啲 Hong Kong Gov 嗰啲咧，咁跟住有啲好多 fact sheets 噶嘛，即系好多介即系向外国啊或者向。啲即系上网嗰班就介绍啊，如果你睇呢份嘢咧，咁你会明白香港多好多啦咁样。咁呢啲咁嘅即系好多唔同嘅 information 咧，好唔同国家嘅政府机构都会有啦咁样。咁香港佢都有一份，咁佢有一份咧系讲基本法嘅咁样。咁如果你大家去香港政府嘅网页咧，佢有个关于讲 basic law 嘅嘢咁样嘅。咁跟住咧喺2013年8月嘅时候咧，嗰有一段嘢解释基本法嘅时候，就系讲紧呢本基本法就话俾香港人听啊，香港。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嘅 ，OK， 咁但系咧近排咧有人发现咧12月16号嗰阵时咧，我唔知几时之前 update 啦，可能即系近排有 update 就系话咧最新嘅讲法就系话咧呢、这个 basic law is a constitution document for the HKSAR， 跟住咧就话呢个系一个 legal document 对。即係 important concept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即係一國兩制啦。跟住就話 Hong Kong people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已經唔係再用 ruling 呢個字，係用 administering 啦。咁即係由一個 ruling, 即係做秘書咯，負責 管治轉咗做 administer 管理，即係已經係一個極大嘅，即係對我嚟講啦，已經係極大嘅唔同啦咁樣。即係我諗由香港政府本身自己都係咁樣睇呢樣嘢喎。咁算罢啦， 香港政府已冇咗个独特性，佢香港政府其实点样讲？你而家 in practice 其实香港政府而家已经成为北京政府一个附庸，其实系帮北京政府打工嘅啫嘛，已经冇咗个独特性啦。你其实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其后嘅基本法，其实有一个好重要一点，就系话佢其实某程度系保护咗或者尝试保护香港嘅独特性啊嘛。and thus 香港政府嘅獨特性啊嘛，即係簡單啲嚟講就話，其實係一種分權嚟嘅，就係話喺有一啲權力就係話香港內部事務其實係香港政府裡面內部事務，其實係香港政府應該係有絕對嘅所謂嘅管治權喺呢個權力框架裡面。 咁但係其實呢方面呢十幾年喺度俾人蠶食，甚至乎而家佢直情唔講呢套啦，係咪先？而家唔講呢套啦，而家就係根本而家香港政府就係、是、大陸政府叫佢做啲乜佢咪照做咯，大陸政府叫佢講乜佢咪照講，而家好明顯係咁樣噶。 咁我睇到兩個問題啦，我唔理佢個邏輯係咪強盜邏輯，香港同埋大陸政府嘅思維係點啦？咁因為你中英聯合聲明，你係基本上係香港整個制度。同埋中港关系，即系中香港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嗰、那个分工嘅一个基础嚟噶嘛，分工设定一个基础嚟噶嘛，即系你譬如话中央政府就要去到基本法，你要管理外交啊、军事啊呢啲咁样嘅嘢。咁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咁样取消咗联合声明，咁但系香港同中国又未去到一国一制。因为你仲系两套制度啊嘛，因为你两套制度仲系完全唔同咁样运作紧啊嘛，咁你而家变咗系一个模糊状态，成个香港嗰个制度系，即系你旧嘅你又取消咗啦，但系你又唔系一国一制，咁你我只可以用一抛去形容而家嘅制度咯，根本上你一抛而家嘅状况，你根本就唔知系乜嘢，所以我根本就觉得唔知点样去运作，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话当你取消咗。一国两制，但系又唔系一国一制，唉，唔知啦。总之你而家取消咗一国两制啦，咁但系你问题你香港你站在我而家戴翻澳洲人嗰顶帽啊，即系睇你香港啊，即系你香港你又有自己嘅passport 香港人，你又有你嘅贸易 quota， 你嗰个奶粉问题都系咁嚟啫嘛，你话俾人哋嗰啲外国。国际公司听你哋香港系有 border control 噶嘛，所以你香港咪有自己嘅 quota 咯，你奶粉，咁你先至有你嘅奶粉问题啫嘛，咁同埋你又有自己嘅奥运队伍去参加奥运，咁你嗰啲咩首长又去参加嗰啲乜嘢东盟啊，咁样同阿习近平平排咁企埋一齐，咁你哋一时又系两一时又系。唔知咩关系，一时又平排咁企，一时咧你又话系你 生畜 ，O K， 生一时又话系宠物宠生畜生畜同埋主人嘅关系，一时譬如我哋作为一喺国际社会点样睇你，点样应该点样对待你香港先？咁我系咪应该取消你嘅贸易 quota？ 系咪应该？即系譬如我哋我可能会俾某啲国家会俾香港嘅年青人嚟到做working holiday visa， 咁我咪应该将呢啲同大陆人同等对待啊？咁取消香港嘅贸易 quota 系咪应该咁做咧？咁而家你要搞清楚佢点样同外国社会交代喎呢样嘢。 冇噶，咁而家你好嘅咪就继续 keep 住话一国两制咯，即系当我哋反即系嗰阵时候，哦一国两制已经唔存在噶啦咁样，即系另外先系冇好多嘢冇一个 standard， 跟住我谂连政府自己本身啊，佢哋即系里边嘅人啊，都未搞清楚呢个 concept 添。 唔理咁多啦，而家咪就系共产党一贯嘅。方針咯，就係兩樣好處都要啊嘛，即係我又要對香港有直接嘅管治權，我又要利用香港做一啲我唔方便出面做或者我做唔到嘅嘢咯。即係我一方面要維持佢喺國際上嘅一種獨特性，但我又要後面實質上係有實質控制權，控制曬所有嘢咯。咁個問題就喺呢度出現啦。其實好簡單嘅邏輯啫嘛，即係其實共產黨點解要咁樣做呢？就是、因为香港到依刻仲有一定嘅利用价值，所以其实好简单，大家我再 highlight 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大陆对香港嘅依赖咧，到依刻咧其实系仲有嘅，但系其实我谂相对地系比以前少咗啦。咁亦都咁样讲咧，系只会越嚟越少嘅嘢。咁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咧，我睇唔到点解唔会咁样发生咧，就系香港就会一步一步一步咁样慢慢失去佢嘅独特性。简单啲讲就系你唔会再用正体字啊。你唔會再用廣東話啦，即係好似我同啲大陸人有陣時講，佢哋都會覺得，哦，係咯，其實喺香港 要讲国语冇乜唔啱啊，系咪先？即系大陆度度都系咁样噶啦，你喺学校就应该讲国语噶啦，系咪先？你平时讲广东话咁呢啲好正常，大家喺学校应该讲国语啦，一定系会咁样发生，只会慢慢就咁样发生咯。你而家见到可能而家甚至乎香港政府做事嗰个方式都好有大陆嗰啲共产党个风格啊，只要迟啲上海或者广州。或者上海或者深圳，能够接近到香港嘅话，中央政府对香港嘅依赖系进一步减少嘅话，佢就一定会全力咁整理啲香港人。简单啲讲，今日喺你仲有能力、仲有 bargaining power 嘅时候，你唔企出嚟，你听日就企唔到出嚟，就系咁简单。你见到而家啲差佬，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我觉得今次一次真系一次好好。点样讲一个 wake up call 就系话，原来警队收到 order 嘅话，佢系会向学生开枪。嗰一日嗰晚，其实 呢 大家 啲系 都心 家 照， 长 佢 对 哋真 子 系会 女 开枪。 爱嚟噶。 即系点啊？我唔明喎，点样即系家长都知你爱啊？ 阿警务处长话呢啲系即系父母对子女嘅爱嚟嘅。 有啲 即系 父母 差 都系 佬 变 同 态 学生开枪系父母对子女嘅。 冇啊，即系差佬，即系对市民嘅态度啊，其实就好似父母对子女嘅关怀同埋爱一样啊。 即系 咁 fit 你 样 爱 啊？ 你嘅啫，系 系啊，打者爱也。 哦，原来咁样， 系啊， 咁你唔叫佢过嚟俾我 所 爱 以 下？ 我又唔见我老豆老母开枪喎。即系同我讲嘢，讲下唔掂，即系停止反 嗰啲 抗， 枪 跟 就 住 嚟 开 啪！ 枪。当然咧，有啲呢个世界系有啲癫嘅父母啦。咁咧，即系我哋就咁讲落去咧，即系同香港人讲，嗱，你即系你可以继续去坚持话啊，或者去觉醒啦，但系你都觉得啊，都系待住先啦，好过冇啊。你可以继续咁样样，或者系调翻转头，你系即系去觉醒完之后，你真系去睇翻，喂，真系唔掂咁样嘅话，唔系净系你受罪，你嘅仔女啊，你仔女受罪，你谂下仔女就，即系我成日而家做咗父母之后咧，就会发觉啲仔女有嘢嘅时候影响到你仔女嘅时候，你就会企出嚟。咁所以喺谂下，大家即系我哋喺外国呢一班咁坐喺度干着急，跟住又得闲又俾人话，你咁多香港人做咩啊？你搞掂自己生活先啦，咁样即系另一边厢就见到人喂，见到喂唔掂，成班人好似真系冇啊！2014年年尾都系真系灰下灰灰地，真系。 唔系，但系点样讲啊？即系我觉得咧。又话分两头喎。如果我有阵时喺度谂咧，嗱，如果我喺香港生活，我又唔介意讲国语，我又唔介意写繁体字，我又唔介意冇民主，反正原本都冇噶啦，系咪先？咁你话咩繁法治、自然自由嗰啲关我 Q 事咩？我都系打万零蚊工，系咪先？即系买最好买到楼啦，买唔到楼嘅咁都冇办法噶啦，咁都系我冇用嘅，系咪先？咁个政府做啲乜都唔关我事噶，系咪先？啱啱先？佢要用1000亿公帑起个高铁快15分钟，啱啱先？掘两埋个宋朝古井，跳关我叉事，我都唔知宋朝古井系乜，系咪先？咁我真系冇乜所 咁用 谓， 翻深圳住， 咁我又冇乜所谓。咁至于翻深圳住，你讲得，你讲得好啊。咁啊，其实我冇乜所谓，我可以翻深圳住嘅。不过我住惯香港啊嘛，咁我唔介意香港变成深圳。 冇得玩 Facebook 噶 大家点 喎。 睇咧？同埋阿特首讲。特首讲，佢话好似我呢种思想嘅人，唔系我应该翻深圳，系应该你哋后生出嚟搞事嗰批，你哋应该翻大陆嘅，反而我呢啲应该留喺香港，系咪先？啱唔啱先？大家点睇咧？我都香港好多人咁谂。 唔系啊，呢个就系正正好多啊，可能好多人咁样谂咯。 好多人咁样谂噶，系啊，好多人咁。所以其实你长远嚟睇，香港只有两条路嘅啫嘛。香港就唔会，即系香港系所谓喺中西嘅夹缝之间生存嘅一个城市咁多年啦，百几二百年啦。咁但系香港长远嚟睇，佢唔会成为美国嘅一部分嘅，一定。所以其实佢只有两条路嘅啫嘛，一就系城邦自治，二就系中国一部分，就系咁简单啫嘛。咁问题就系香港人点拣咯？ 我其实我都系香港人嘅集体选择咯。 嗱咁啦，嗱2014年就即系播嘅时候，2014年都应该完噶啦。咁大家有啲咩2015年同各位听众讲下？ 我净系想同觉醒咗嗰啲人讲啫，唔觉醒嗰啲人我唔 Q 理佢哋嘅。不过觉醒咗啲人咧，就即系大家唔好灰心啦。咁同埋将香港嘅情况尽量推向文化建国啦，因为呢样嘢系一个心理上核心嚟嘅。当你谂下你去选择你要建立城邦或者系成为中国一部分，其实最主要就系你自己嗰个心理，系你想唔想成为中国一部分啫嘛。咁如果你真系好，即系你香港人真系好想嘅时候，咁自然个集体选择就会成为中国一部分。咁如果做唔到呢样嘢嘅，就推向一国一制啦，将香港咁样即系无谓拖啦，即系浪费青春啦。咁啊，大家一齐玩中国嗰个游戏咯，系咁。 我觉得头先啊，同所以个 point 讲得好好嘅，就系而家其实好 Q 混乱咯。即系混乱嘅唔系香港内部混乱，而系大陆对香港如何管治下去系好 Q 混乱咯。混乱两个层面啦，一个层面就系究竟是否应该继续保持香港独特性咧？因为头先都讲过啦，香港喺好多国际事务上面咧系一个独特嘅地位嘅。咁而美国都系有一个香港贸易法啦，我唔记得正确名称叫咩啦，但系就系话会给予香港一个独特嘅经济地位啦。咁喺其他好多亚太经贸协定啊上面，其实呢个亦都系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确定咗一样嘢，就系香港系可以即系以中国香港嘅身份去出席一啲国际会议嘅。咁呢个系一方面系中国想要嘅嘢。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又觉得对不能绝对管治香港咧系感到忧虑嘅，佢一定要搞你。呢两样嘢其实某程度上，你如果做得太过分嘅时候，就会失去香港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样去有咁嘅地位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种混乱啦。究竟上面嘅方针对香港系点样？咁另一方面嘅混乱就系话，而家香港对香港内部事务系如何管治咧？我觉得大陆都系好捻混乱嘅而家。咁而家究竟系想一国一制啊，定一国两制咧？你系咪想直情将香港固有嗰套核心价值全部抹 Q 晒佢？以前加香港一國一制咧，但其實可能我哋咁多年嚟見到，其實大陸對香港咧，佢亦都好欣賞香港嘅制度，即係廉潔啊、高效率嘅政府啊。但係另一方面，佢又好似唔知有意無意地係不斷係咁侵蝕緊、影響緊呢樣嘢啊。所以我會覺得，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係絕對冇可能會有效施政嘅。簡單啲講，香港只會越嚟越差。即係從咁多個方面講，我覺得2014年係一個好有点样讲啊，可以叫一个分水岭啦。我觉得从今年以后嘅香港咧，系只会嗰个下沉速度系会加快嘅。即系我哋会慢慢开始，以前十几年我哋仲话 hea 咦有上有落，都觉得咦唔系好差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我个人认为啦，2014年之后，我觉得香港个沉沦嘅速度咧，系比以前更快嘅。即系未来嗰四五年嘅，尤其是未来嗰四五年，我觉得应该会。见到喺社会里面嘅各种冲突系会或者矛盾会加剧啦，呢个系我自己睇法。 我近排我睇呢个 post 啦，咁佢就即系讲香港人嘅，咁我读出嚟啦，话香港人就唔够西藏人爱惜自己家园啦，又唔够新疆人勇猛啦，又唔够台湾人进步迈向民主啦，更加唔够中国人无耻不择手段啦。咁所以咧，即系香港人究竟系一堆咩人咧？咁样系我佢就话佢话咧，如此无骨气嘅民族咧，被无声灭族也冇人可怜。即系嗱，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即系可能话喂啲人搞错啊，点样咁讲我哋啊？咁样即系第日事实上，即系谂下咯。咁我自己我会你话我系咪澳洲人咧？我系澳洲人，但我即系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系香港人嚟嘅。人哋问我喺边度，即系边度嚟？我系 from Hong Kong。即系当我睇到嘅时候，我即系我谂，即系我唔系话要你好似西藏人咁样，或者系要去自焚啊，或者新疆人系咁样劈友啊咁样。但系即系我知道香港人争取民主有佢嘅独特性嘅，佢独特嘅即系之前嘅30年都系靠呢个嘅游行啊、游行啊、捐钱啊咁样就当咗买赎罪券咁样，但系2014年之后， 呢条路唔系咁行咯，即系民主呢条路，争取民主呢条路。我之前好多人都讲话冇一步登天，我明白。咁我亦都相信唔系可以一步登天攞到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那个决心咯，即系有时就但系头先即系之前我所讲嘅就系、当你去心里边去大嗌我要真普选嘅时候，究竟你个决心系几大咧？咁样呢个系一场。就是打緊一場仗咯，即係佢唔會白白咁俾，即係表姐你好嘢裏面都有講啦，即係中國唔會白白俾民主你嘅，即係你要自己爭取，咁所以爭取嘅決心係在乎你自己咯，咁所以可能元旦大遊行會取消，但係係咯，香港有好多地方俾你去購物嘅，咁所以大家去一齊去。透过购物去发展经济啦，但系系咯，有希望嘅，但系2015年希望香港人更加嘅去团结，同埋去有决心嘅争取民主啦，咁样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到呢度啦，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拜拜， 拜。